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俾人食花生就食得多啦，近来开始可以食下人花生。但系我喺食花生嘅过程当中咧，觉得要补翻一啲基本嘅背景资料俾大家，等大家食花生食得开心啲。 系， 即系食花生要有工具嘅。 睇下咩牌子。 唔系净系你擘大个口攞手揸喺花生塞落口就得嘅，你都要知道嗱边度生产啦。 系啊， 吓点解会有唔同嘅品种嘅花生啦？ 嗯。 而最后唔同品种嘅花生点解又会出现市场嘅竞争啦？咁所以一定要讲下嘅。即系嗱，讲紧嘅系讲紧林记、陶君衡。同埋呢個金英，咁事源就係關於所謂即係本土派同埋呢個所謂左交右交嘅爭拗。嗱喺一個角度睇咧，要俾翻 credit 陶君衡嘅。如果以我曾經認識嘅陶君衡嘅話咧，其實左交右交嘅立場對佢嚟講咧不重要。因为佢其实虽然成日话长毛系托派，其实佢都系托派。只要对佢想争取或者自己想相信或者对自己有利嘅嘢，佢就会支持㗎喇。咁但係喺呢个立场上，点解我要俾返啲 credit 佢呢？咁佢老婆选咗一个阵营，佢老婆出咗嚟讲咗一啲嘢，导致到呢个左交右交之争，跟住又好似有一扎人针对个老婆去讲一啲嘢又好， 围剿 围剿又好啦。嗱，佢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老公撑老婆，绝对合理，咁但系咧，如果我哋都考虑埋，佢都系个政客嚟吓，政客你有政治手腕噶嘛，你喺撑你老婆嘅过程当中，你点能够撑得好睇，或者起码你要有一个论述，咁我先服噶，否则话我只能够讲，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做到咗自己男人嘅一部分啦，但系 sorry， 作为一个政治人，睇唔到你有咩论述，咁所以嗱，佢要扑出嚟。就住佢老婆孔令瑜喺天主教政和平委员会讲嘅一啲嘢，而同右交结咗梁子，佢出嚟撑嘅话咧，绝对冇问题。但系佢去同一个报纸上面又好，或者网上又好嘅时事评论员林记，咁要有一场辩论或者一齐做个节目咧，嗱，林记咧，我要先补充咗啲 background， 跟住先讲翻陶君衡呢单嘢啦。林记我点识嘅咧？我喺鵝頸補選時候識嘅，留意到喺網上邊嘅一啲言論或者佢寫嘅啲文章咧，我覺得佢係到 point 嘅，同埋呢個人嘅演繹手法同埋個能力咧好夠，同埋有啲創意添。咁我補選嘅時候揾你幫手啦，見個真人，有交換電話，耐唔時仲會傾下偈添。咁從來都唔知道林記嘅真名係乜， 咁但係見過真人，有呢個人存在嘅，呢、這個肯定咁講。依家做緊咩呢？依家做緊同法律有關嘅工作。 嗯。 咁佢亦都係一個我相信係唔需要擔心生活嘅人。 係。 即係佢唔會因為錢嘅原因而去左右咗佢一啲諗法或者一啲立場。 嗯。 我相信屋企有錢嘅，否則佢唔可以做到咁多嘢。 嗯。 即係包括鍾意鬧下呢個，鍾意鬧下嗰個，鍾意講自己嘅諗法。你諗下，如果我哋一般打工仔，我都講過啦，揾工嘅時候人哋話你曾經喺社民連乜乜乜乜都會影響㗎嘛。佢唔擔心。甚至而家從事法律嘅工作呢都係打自己工嘅。就唔需要受任何掣肘。 嗯。 咁好啦，呢度一部分啦。第二次同佢嘅合作呢可以講啦。就因為馬草嚟。 嗯。 咁曾經啦，教主又鬧過啦，報紙有啲人估啦，就馬草嚟俾人拉強姦案嗰單嘢。咁我哋全部人都知嘅，咁巧唔知點解成個行為大部分所謂逃派呢就去曬台灣開會。 嗯。 但我哋上機嗰刻就收到記者講啦，會出啦個故仔。咁跟住見到我哋喺台灣影啲相好開心啦。跟住話你呢班奸精就擺明搞林記嘅。嗱，依家要澄清翻啦，唔係搞林記 ，sorry， 搞個馬草嚟。依家澄清翻啦，冇主動去搞馬草嚟，純粹係因為已經有苦主走咗出嚟。话马草嚟咁， 嗯， 讲埋俾记者知。但系啲苦主当其时咧，女性啊嘛，我走出嚟嘅话好淤噶，我报案嘅话我会现身噶， 嗯， 包括边啲人曾经 claim 自己系苦主嗰啲都唔肯出嚟嘅咧。啊，举个例子，譬如都唔可以叫苦主，譬如话有啲嘢佢做得唔啱嘅，周晴咁讲，周晴同佢拍过拖嘅， 嗯， 咁但系你话叫佢喂公开出嚟讲讲呢度有啲嘢啊，唔得，好核突嘅，唔想讲， 嗯。 咁但係有兩個苦主喎，一個就話可能俾佢強姦咗啦，另外一個就話佢有啲唔道德嘅行為對佢做咗啦。嗰兩位呢當其時因為同阿林記嘅關係都好嘅，咁，所以其實嗰兩位走去報案嘅時候呢，林記係不斷有同呢兩位苦主呢有溝通，咁而喺溝通嘅過程裏面呢其實有同我溝通，即係話幫我知，依家去到咩位啊？幾時會報案啊？警察受唔受理啊？最後苦主會做啲咩嘢呢？我係完全知嘅。 係。 咁我 as 秘書長，我亦都將呢啲嘢咧講咗俾我啲當其時一隊人知啦。咁，所以心情係有啲輕鬆。咁，我同林記個關係喺嗰部分咧，就係，純粹在於互通消息嘅啫。就係咁多啦。當然。当其时嘅马草黎又未同星舌医生啊或者人民力量呢堆反面㗎啦，自然就有人帮佢手㗎啦。咁呢班有窝空就老实讲好唔啱嘅样，虽然而家最后冇告到，亦都证明唔到佢係真係啱与错，但係你冇理由二次伤害啲苦主㗎，但係嗰班人就一窝空就係打啦，首先话俾人强奸嗰个又话佢係黐线㗎，有呢样嗰样啦咁讲。咁当然啦，依家你又话马草黎好衰。即嗰班友冇嘢嘅，搵食嘅啫，冇立场嘅。 嗯， 啊，当其时搵食需要对着逃派嚟干嘅，咁咪要一窝蜂抹黑我哋咯。 嗯， 到依家啦，又要同郁文对着干嘅，又好似变咗我哋又唔系敌人咯。 嗯， 咁所以你话喺我角度，林记系一个咩人咧？系一个思路好清晰，同埋不受外来压力影响嘅一个人。 嗯， 佢都仲會諗，佢覺得陶君衡都一個可以相信同埋值得扶持嘅一個所謂泛民主派嘅代表。That's why， 就算喺孔令瑜或者左右交爭拗呢件立場上面，佢幾咁唔同意孔令瑜，佢都唔想影響到陶君衡。That's why 話一齊做節目呢，佢都不斷同陶君衡用唔同方式啦，包括 Facebook 講又好，或者私底下有啲朋友通消息都好，你不如考慮下唔好出嚟講啦。因為如果我要出得嚟同你辯論嘅話呢，即係講林記啊，佢又好相信本土嘅呢一套嘅話咧，咁就要同你砌硬噶咯。一砌嘅話，佢知道陶君衡講另外一邊嘅嘢係站唔住腳，因為好明顯地陶君衡自己都唔相信。咁但係要撐老婆咁解嘅啫，咁就避咗啦。咁啊，跟住金英仔走出嚟啦，講到好似林記又脱逃啊，又唔同佢玩啊，跟住又挑機啦，不如你過嚟我度啦。咁林記我覺得佢今次反應都有少少部分細路仔咗嘅，又話你不如你嚟我度啦，呢樣嗰樣啦，你又唔知咩台嚟嘅，冇人識你。我覺得唔需要講嗰啲嘢。如果兩邊都傾唔埋攣嘅話，而你哋兩邊真係認真想做一個辯論嘅話，咪去第三方咯，唔好嚟挖架添， 唔好嚟 嚇，因為嚟挖架嘅話咧，你背後有個推手，即係索羅 B 嗰啲咧，又覺得屌，梗係42喺後邊發功啦，又可能因溝不遂啊，各樣嘢可能去反問我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嚟到呢度，我又同阿陶君係唔妥嘅，佢又覺得你挖架先啊，背後都係受阿貴指使噶啦，咁 大佬啊，呢度梗係唔受我指使啦，我依家我小弟嚟開節目都俾人屌啦。咁但係總之唔好拉架啦，你就搵個第三方嘅又好點都好。同埋我覺得依家有花生㗎嘛，你甚至乎搵一個傳媒出嚟啊，傳媒做中立當嚟做個訪問，你哋咪淨係唔好有聲音啦，文字記錄算啦， 係咯， 影下相啊，見到你哋先禮後兵握下手，跟住坐低辯論，跟住記者就平鋪直敍寫翻兩邊講過啲咩嘢，咁咧，使乜拗咁多咧？即係金英呢啲我又唔明白嘅，我都唔知佢想點。 嗯 啊，當然啦，即係林記嗰啲唔知點解叫佢社運男朋友嗰啲，我覺得你係抽佢水啦。即係人哋咁巧之前啲女全部係社運圈嘅，咁人哋真係喺社運圈出入多，認識嘅對象喺社運圈，咁咪男朋友咯。咁佢係社運男朋友，你唔能夠，你俾我感覺你一叫佢咁嘅花名，好似佢喺社運就為咗溝女。佢絕對唔係，係嗰個係馬草黎。 吓 就唔系佢呢个几肯定啊！即系马草黎，你喜欢嘅又可以告我，唔好出律师信，律师信冇用嘅，直接告得噶啦。咁所以你改翻名冇用啊！但系金英呢啲系多鬼鱼嘅，辩论嗰个又唔系你吓、啊，你又唔系唔知道陶君衡系站不住嘅，陶君衡嘅辩论能力啊，比所有人都低啦。咁你喺度抽呢水做咩？咁最好笑呢个索罗 B， 我都唔知佢喺度讲乜。因為第一啦，我唔係點睇佢啲嘢啦，都係靠即係可能上下 Raga 啲 page 望下，大概估到有講過啲咩嘢啦。關佢春事，索羅 B 做過啲咩嘢，對個社運究竟係影響過啲乜？我淨係知道，自從佢話同我反咗面，或者我同佢唔再傾偈之後咧，佢就揼咗我一輪，咁我都唔理佢噶啦，都係笑下啫。佢笑我咪有一嚿笑，笑到依家有啲煩啦。咁啊，算啦咁講，咁啊去咗陶君衡嗰個所謂。公司服務嗰個地方就整咗個台啦，咁、一路都係自嗨自己玩緊自己嘢啦，都唔理佢。呢件事左右交立場關你咩事啫？我都唔知道你索羅 B 咩立場。有冇人知道索羅 B 其實佢相信啲乜㗎？ 唔知啊。 冇啊，我淨係知道佢出嚟，總之佢唔鍾意你咪搞你囉。 佢唔鍾 佢唔鍾佢鍾意你嘅時候即係好簡單啫嘛。 唔鍾意基佬。 即係佢鍾意我嘅時候啊。 係啊， 佢唔知我係樹根個朋友咩？冇嘢㗎係咪先。佢唔鍾意我嘅時候你睇下呢啲人啦、 啊。 係樹根咁傻又呢樣又嗰樣。係咪先。即係好多呢啲嘢咁解。 係啊。 咁究竟你索羅 B 依家嘅立場係乜呢？不如講嚟聽下。究竟本土派你撐唔撐啊？定你唔撐本土派㗎？其實你係大中華撚嚟㗎。又或者其實唔係㗎，有普選得㗎，其他咩派都唔緊要㗎。仲要見到建制派，我屌到飛天㗎。咁就 fit 啦。點解你花咁多時間淨係攻擊一啲都算係民主派嘅人？點解你唔去搞建制派呢？我又唔見你個立場批判呢、這個建制派批判得咁緊要、啊。去挑機嘛。 佢話佢建制㗎嘛。 佢又建制㗎咩？ 係啊。 點講啊？你又唔敢解釋下？ 佢舊年喂喺度咩嘅時候，佢講佢係建制㗎嘛？ 公開講定私底下講啊？ 公開㗎。 咁佢建制嘅原因係咩？佢有冇講？ 冇啊。 總之係建制派嘅。 係啊。 但係佢不斷喺度同啲泛民主派嘅人合作，或者當我假泛民主派啦，可能係當我係建制啦。咁但係你搞嚟搞去都係搞到泛民主派嘅啫。咁如果呢條友佢話自己係建制派嘅，又搞到泛民主派嘅，我哋當佢係咩咧？ 唔知啊。 都唔係鬼啦。明系狗啦，系嘛？即系呢句我最重噶啦，对于佢评论嚟讲，你明系狗啦啩？你系建制派，你系搞泛民主派， 定系一零六九啊？ 咁跟住又搞笑啦，你又跟住而家走去搞阿土，就走去同阿林记呢啲嘈，林记又唔系出嚟选举，又唔系政党嘅。咁你话喂都要确保一下阿土嘅政治前途啊！第一，我好相确阿土仲有冇政治前途。第二，好似系你搞紧佢嘅政治前途，你何必令到阿土外边咁多敌人呢？佢仲唔够多啊？ 系啊， 佢净系自己做嘢嘅方法，佢已经有好多敌人噶啦，唔需要你再帮手啦。你又唔系代言人，咁当然啦。佢呢期又揽住你，觉得你有用嘅话，冇问题。我绝对希望你个台搞到有声有色添，最好开多啲节目，唔好好捻似我哋咁，个个节目都讲政治嘅，屌你个台唔知做乜嘅。但系你个台又系所有节目都系讲政治嘅，咁即系点咧？喂，大佬，同一把尺，不如咁啦，你叫做普罗政治学院二啦，因为你揸几把尺噶嘛，咪同阿郁文一样。 话人民话人民哲思院嚟嘅真系， 或者咁啦，我帮佢谂个 真系书院， 我帮佢谂个折冲啲嘅方法好唔好啊？不如去个人民政治学院啦，咁又有普罗嘅即系一啲影响喺度，又似人民力量，几时有需要就打边个，咁咪 fit 晒咯。咁我唔会再怀疑你系咪先？ 唉，我唔想讲呢单嘢嘅，即系。 唔系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就算讲唔讲咧，佢都外边话：屌呢班有葡萄咧，我系最捻受欢迎嘅主持，我而家唔同佢哋玩啦。佢见到外边自己有一片天，又可以自己开节目，跟住嗱，你睇下我啲节目第一集我已经揾马出嚟啦，几有咗啊！我同你四十二做节目，鸠识你系边个咩？得四廿二票，即系嗰啲咯，或者阿的 sorry 咯，唔系 Raga 先啲人，边个知你阿的系边个啊？的总， 我知，唔系我真系唔想讲嘅，唉，但系。点讲呢？ 唔紧要，我帮你啊！唔讲又唔讲又讲，讲开又讲咯。 即系你 你都知㗎啦，即係好老實地去講，咁點計都好，我當阿圖係朋友啦 ,ok, 呢個我諗即係聽慣 Regga, 你一定同阿圖係朋友 ,Regga 之前大家會知㗎啦，即係你而家搞嘅係你冇可能為咗即係我講佢身邊嗰啲人啦 ,ok, 你冇可能喺度按一個 promo 嘅形式或者宣傳嘅手法又好，你係周周圍辣囉 ,ok, 你辣到你辣到嘅係我有時覺得嘅你無理地去辣囉。咁、那個問題就係話 ,ok, 阿土雖然係講過 ,ok, 私底下或者即係開咪嘅時候亦都有講過，就係話佢唔會再選 ,ok, 佢退出啦 ,ok, 佢寧願即係而家按呢個工作嘅層面上佢覺得舒舒服服好多嘢食。咁但係你着重返嘅係阿土仍然都係射機嘅排頭 ,ok, 你呢一刻你阿土坐咗嚟 ,and then, 你借住阿土仍然都係射機嘅排頭，你周圍去攔，個問題係你好撚影響到射機跟住嚟緊選，無論係區議會又好立法會又好嗰、那個前途囉。即係你係害撚緊射機呢個排頭囉。 害咗射機，但客观现实呢，我想讲呢， 唔 係阿土已经唔介意呀，因为点解呢，你见阿土依家去开呢个台位咩啫，做呢个节目做咩啫，个人㗎咋，即係个人啊，即係见你班友佢以为啦，以为我哋啲节目揼得好紧要啦，其实我哋嘅节目好耐冇讲过去㗎。最多有阵时可能刁文牛上嚟做嘉宾，咁可能刁文牛同我讲翻，唔系话阿土喺我面前成日屌鸠你，或者有阵时屌鸠我同你做节目，咁呢啲佢小气啫，我唔会屌啊刁文牛，喂你我 friend 就唔好理阿土，我唔会讲呢啲嘢噶嘛，呢啲阿土讲得出我讲唔出噶嘛，咁最多咁样嘅层面掂下去，但系依家佢好明显噶啦，佢借个地方出嚟搞呢个台做呢个节目。佢為自己個人嘅啫，咁冇乜所謂，呢啲根據教主講法，我哋做呢啲節目都係一自嗨嘢嚟啫嘛，咪自己搞自己嘅咯。你有你嘅聽眾群，我有我嘅聽眾群，又或者我哋嘅聽眾群當中有一班共同嘅花生友，又想睇下你會唔辣下佢，我會唔辣下你咧？咁嗰啲冇所謂啦，都係一種 draw 嚟嘅，我都吸引咗埋嚟聽先，咁都滿足咗我哋啲飛機心態啊，係咪先？如果我搞個節目冇人聽嘅話，我冇人嚟做節目嘅，啱啱先？系咪好忙噶嘛？好捻多嘢捞噶嘛？应该系咁噶啦，即系冇理由黄杨达有嘢捞，我哋冇嘢捞噶。咁但系点解要由一个咁样嘅人，即系阿索罗 B 呢啲咁嘅人，佢好似攞你张卡出嚟碌碌到好大？ 系啊， 系咯、 啊，即系 佢同我未反面嘅时候，我谂佢都唔敢咁样碌我卡咯，因为我真系会屌噶嘛。咁所以你而家如果阿索罗 B 外边濑咗咩嘢，辣咗咩人，人哋只会入你阿土数嘅啫。因为你冇喝住啊嘛，同埋佢点讲你，你都冇讲过任何嘢。 咪一其实一样道理啫嘛，你摆得呢个人喺度 ，and then 你阿土嘅排头行翻出嚟嘅时候，你有乜嘢事？唔系喐佢，唔系喐条靓噶，系喐翻你个 perfect figure。 你又啱啦， okay? 你当咗阿索罗 B 系佢条靓啦，索罗 B 系一个独立自主人嚟嘅，特立独行嘅，点会变咗人哋条靓咧？永远对于佢嚟讲，佢同教主嘅思路其实好似嘅，能够利用嘅佢就利用咯。你明唔明啊？ 系啊， 即系打击主要敌人就讨好次要敌人，跟住打击完主要敌人之后，你就开始打击次要敌人啦。 系啦、 啊，就系咁啫嘛。咁一路都系用呢个套。 佢而家基本，你而家问我，基本上系教主嚟嘅，教主分拆咗之后周鸠为辣，而家咪又系周鸠为辣啫嘛，辣到几大啫嘛，即系我都。好多人都好恨我哋呢一边，包括即系唔讲啦 ，OK。咁但系我都话，即系你咁样辣落去系好捻有问题噶。第一 ，OK， 我唔知佢系咪当阿土系朋友啦。你借一个朋友嘅出边嘅一啲 OK， 当系 public figure 又好，你系咁碌佢张卡，大佬你终有一日碌爆噶。第二嘅系 喺我角度已经碌爆咗噶啦。 第二嘅系已经。即係因為佢仲要孭住個擋牌頭 ，OK？ 呢件事係冇人可以負責得起嘅。有乜嘢冬瓜豆腐？你而家重要嘅係你不斷地去咁樣做嘅時候，你係唔顧緊所有嘅後果，你係為咗私利去做嘛？即係呢樣嘢係興同埋嬲，即係又唔開心同埋興啊嘛！你問我嘅係搞乜撚嘢咧？即係所以我好多時都話，即係佢就算佢哋做網啲話，我。 我唔想提嘅原因就咁解，即因为一牵涉到嘅系你问我系有少少有少少私利嘅，私利嘅原因就系咩啫？喂，就系写机嘅排头啫嘛 ，OK， 冇其他嘢噶啦。当初坐落嚟，阿贵你都知噶啦，开呢个节目嘅时候，即狮子上嚟一两集，我都咁样同佢讲噶啦，我话即见到嗰阵时见到狮子系。即有阵时你问我系 sum up 嘅，见到佢哋成扎人，即系散晒之后啦 ，OK，不论就算 Edmund 都系啦，咁样讲，喂 ，Edmund 都系散嘅咩？ 即你唔系系社记散咗之后，即你见到佢哋所有嘅方向啊，做嘅嘢啊，成 OK， 咁我哋台你都知嘅，成班人其实系 OK 唔开心。 呢成班人都系社记识嘅啫嘛， 系啊，经历唔到， 即 系 所以点嬲都唔会系嬲社记嘅，系咪先？ 唔系嬲嘅原因，嬲嘅原因呢一刻嘅就系、是、喂，你哋。好似觉得系揾咗个人翻嚟 ending 去打 OK， 但系打嘅途中系冇，即系呢一班唔计狮子啦，狮子走咗啦 ，OK， 而家过咗嚟做反曼 OK， 即系日日喺度屌鸠曼联咁计啦。即系你射击里头嘅人觉得嘅系，俾我嘅感觉系，喂，好似以为揾多个人翻嚟，但系其实系自嗨喺呢个自嗨嘅过程当中，你害紧嗰个党嘅明星啊嘛，因为你周鸠为辣啊嘛，咁你而家搞乜捻嘢啫？OK， 好啦，阿土话唔选，跟住个个呢成班友仔其实某程度上系咩呢？散晒咁样嘅，即系唔理任何党里头嘅嘢嘅，俾我感觉。跟住社记，你而家咪变咗咩啊？咪真系好似四五行动咁咯， 一样、啊。 你可以话 OK， 冇办法，呢、這个毛哥坐喺主席嘅时候，毛哥嘅 style OK， 咁但系你哋下边嘅僆都要做嘢噶嘛 ，OK， 唔捻系咁样，屌日日喺度开咪打飞机城噶嘛。即系你冇捻咗意义喺度，你明唔明啊？呢个系最捻敏噶嘛？ 咁我都讲过啦，呢、這个又系大家夹硬标签咗社记同阿土嘅关系啫。阿土依家唔系主席嚟噶嘛？ 佢唔系主席， 佢行位啫。 系啊，咁但系你作为 O、OK, K 其中一个成， 咁点解你其他行位，譬如以前阿 Edmund 啊？或者獅子啊嗰啲可以自己做節目，佢唔做得啫，佢做得 嘅。唔係講阿土啊，而係講好啦，講到佢其他人係，喂，你開呢扎節目出嚟，其實某程度上 ，OK， 唔係話唔俾你做節目，或者唔係俾你成，但係你對於其他真係仍然都係覺得對社記有希望嘅人嚟講，你傷害緊佢哋咯。OK， 明白。當日教主走嘅時候。系好似欠撚晒你哋班人咁樣，但係調返轉嘅係而家你哋班人所做嘅嘢係欠撚返晒仍然都係支持緊你哋嘅人囉。 或者當日 即係我 即係忍痛要揀一邊，究竟撐鬱敏定撐社記套價值嗰班人呢？依家兩邊都係受害者，撐鬱敏嗰陣結果出到就發現咗鬱敏都係咁飄忽啦。咁冇辦法啦，咁嗰啲即係我哋嗰陣時覺得就嗰班係智慧低啲嘅，都係俾人呃㗎啦，都係教徒嚟嘅啫。咁依家事實都證明咗真係教徒嚟嘅，否則就唔會去到人民力量嘅時候都係咁樣分啦。咁、但係你剩低嗰班話所謂撐社記嘅價值嗰班人咧，依家又無以為繼，都唔知點算好。 冇啊， 我都唔知支持邊個好啊。 係啊，唔係，就算你話支持就係咁計，喂，你有嘢做先得㗎。你明唔明我想 有好多波呢个茉莉花囉。 你明唔明我想讲你有嘢做先得架。个问题你冇嘢做嘛。咁你我真係唔知搞乜囉 ,ok。咁好啦 ,ok。又为到好啦而家即係当然啦我都同意嘅就係、是、即係阿土撐老婆啱㗎就算你问我佢讲嘅嘢 presentation 几咁差到你问我点解都好。啱嘅呢个动作系要做 嘅。如果唔撑老婆话，或者呢个人连人都不如。 公开出嚟讲，咁但系呢一刻唔系再牵涉喺呢个左右交之争里头咯。屌，牵涉即系搞紧乜捻嘢？呢啲系冇生产力、冇成果嘅嘢嚟噶嘛？而家 我又想讲咧，即系成日搞网台咧，不过萧生都好咧，我哋咪成日强调都系一个 new media， 都系传媒嘅一部分嘅。That's why 有啲同传媒有关嘅基本价值，我哋要捍卫嘅，例如编辑自主。即系等于当日我嚟你度话，喂阿的，俾我开个节目啦。咁跟住阿 B 就好唔开心，搞捻错啊！你俾我开节目，即系唔俾面我，咁我唔做啦。嗰、那个佢就影响咗你编辑自主，所以你哋都唔睬佢啦。倒返转头，我相信佢做主持嘅时候都冇乜边集唔系屌我㗎啦。就算我嚟咗开咪之后仲有做嗰啲都系屌紧我㗎。 佢好似唔系屌你嘅，佢系屌我嘅 ，OK？ 系我听，我听 但系我深信我系冇投诉过一次，一次都冇。你咪继续，反正我又唔听，我又唔睇。咁你依家你已经出咗去搞另外一个网台， 你有編輯自主啊，你繼續都係屌緊我，我都係冇感覺㗎啦，我就眼不見為乾淨，我就唔睇咁解嘅啫。咁倒返轉頭啦，依家係有啲喺政治上或者喺政治評論方面都別樹一格嘅人，佢哋需要辯論一啲真理，即係起碼佢哋覺得嘅真理啦。你作為一個製作人，我當佢製作人添啦，其實我睇高咗佢啦，我估佢都係花生油嚟嘅啫。主持人都唔係，因為佢有立場，主持人就不能有立場。咁所以一陣我哋其實再講就講另外一個主持人講李慧玲啦。 係啦， 咁但係即係咁，你究竟有冇尊重過自己搞呢個台係一個咩台？你係咪 new media 嘅分子呢？ 係 啊。如果唔係嘅，你話 sorry， 呢個係我一個私器，係我嘅工具，或者係我嘅玩具添。再衰啲講，工具都做啲啊，因為點解咧？選人利己都係一件好事。你為咗自己，我都尊重你。選人而不利己，咁呢件係咩嚟嘅呢？ 係啦， 呢個係一個毒瘤嚟。咁我承認你唔搞添，所以我公開呼籲你啦，算吧啦，你連基本咩叫 media 你都唔知，就唔好搞啦。如果你純粹係為咗搞一啲你唔鍾意嘅人，包括我，咁好撚簡單啫。你真係好似你嘅講法，衝上嚟打鳩我囉。下個禮拜我哋幾時做節目，約喺邊度，你記得公開講。我就喺度等。我應承你，佢衝落嚟真係打鳩我嘅話呢，我唔會還手，不過一定報警。 係啦， 我只行使返我公民嘅權利啫。就係咁簡單啦。反正我唔撚夠佢打㗎啦，佢日日操個胸操到咁大嚿，佢一定大隻過我啦。我就睇啦，我睇你點打。咁嗱，我對你就有基本嘅尊重喎，因為點解呢？你只不過行使緊你自己嘅愛護。而去做一啲你覺得維權維你自己權嘅嘢，咁我對你仲有一點尊重，但係唔該啦，唔好用啲喺我的角度就戇撚鳩啦，喺佢個角度就話好似可以俾佢用啦，即係陶君衡呢啲支流咧嚟做自己啲嘢啦，因為我反正我覺得陶君衡應該係唔同意嘅，如果同意嘅話咧，佢應該陪你一齊去屌，但我相信冇，因為陶君衡亦都好知我，佢如果真係陶君衡自己開聲屌鳩我嘅話咧，佢好撚頭痕嘅。咁嗰陣時因為已經係私人嘅鬥爭嘅話呢，咁我就核彈都出啦。咁但係依家唔係㗎嘛，只不過可能有啲酸咪咪啫，佢又覺得同我感情已經淡化咗或者冇咗，我又覺得我將我痴心錯付咗俾佢。咁最多呢啲係失戀的戀人們嘅一啲詞語啫。咁但係關你鳩事，大佬，我同陶君衡嘅性取向都唔會諗到係你。係咪先？至於你點樣諗到我同陶君衡嘅話呢，呢個你個人嘅問題，只要你唔好摸鳩我得啦。就咁簡單啫嘛。所以你唔能夠覺得唔開心，就係我懷疑你嘅性取向囉。因為你而家做緊任何嘢都同一個由於單戀而被拒嘅人嘅反應係冇兩樣嘅。基本上係一樣，甚至更誇張，有啲似嗰啲呢，即係因溝不遂之後跟住變咗 stalker， 一路喺度纏繞人，嗰啲纏繞者係一樣樣。我話俾你知，如果我屋企人或者我個女，我唔會俾佢喺即係阿索羅 B十米範圍內見得到嘅，因為我完全覺得呢條友係變態，我喺度擔心佢唔知道會做啲咩嘢。 冇計啦，鬼！愛嘅反面真係恨嚟。 唔係，我個反面係屎忽，但我冇可能公開我反面嘅，唔好諗啦你。 喂，講下李慧玲嗰單嘢， 叻啊！ 邊個叻？ 李慧玲咯， 係。 摆明知道一定俾人喐噶啦，预先爆咗先，依家唔喐得，有免死金牌。你任何人依家搞佢咧， 都大镬， 就系、是、打压啦，就系、是、为咗续牌啦。所以依家冇嘅，最多都系调下佢节目，唔敢炒佢嘅， 唔敢炒 ，cut 佢时间咯，系啦 ，cut 佢数钱咯。我谂佢都有数钱嘅，应该 有，应该有。 系咯，但系即系睇翻嗰件事，为咗续牌而 cut 佢节目嘅话咧，其实冇咁嘅必要。李慧玲未去到大班或者郁敏嗰啲 level， 冇当日 cut。政治有新人啊，真唔系有新人 系啦， 啊嗰、那个真嘅节目吓、啊，或者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冇嗰啲咁大镬，但系商台都做得出嘅。 讲一讲啦，即系晴朗呢个节目啦 ，OK， 咁因为其实陈志云未入主嘅时候咧，其实黄永噶嘛 ，OK， 当时嘅系咁， 黄永都搞网台噶，不过唔知咁咩网台啫嘛。 而家搞 无声无息， 而家搞紧啦 ，OK，、 啊、搞紧搞成年噶咯。 系啊， 搞咗咩出嚟？ 唔知啊，唔知啊，唔系咁佢都唞咗大段时间。咁啊，其实当时咧已经。即係陳志雲係點呢 ？OK， 佢用返類似 TVB 嘅手法嘅某程度上，當我入主商台嘅時候啦，咁真係擺好多個自己人落去啦 ，OK， 亦都喺陳志雲嘅角度會覺得男性嘅能力係高過女性嘅，即係佢所以佢擺好多男嘅助手落嚟啦，咁啊幫佢即係一齊。 我梗係啦，陳志雲好中意男人㗎嘛， 去 run 呢個商台啦。咁其實當時嘅。晴朗呢 ,ok, 咁其實係陳志雲第一個想執嘅一個節目嚟㗎 ,ok, 即係佢想 佢想執返晒成嚿節目嘅。咁黃永即係當陳耀文坐嚟嘅，黃永覺得好冇癮，咁所以就跟住就離開咗啦。OK， 唔係 ，sorry， 係被請離開嘅，搞清楚先。係啊，好冇癮係真嘅，但係因為冇癮而離開呢個假嘅。 OK， 咁然之後，其實喺商台嘅立場上，或者喺啊，即係志雲大師嗰度咧，其實一路都好想嘅就係話咧，即係晴朗呢個節目本來開出嚟咧 ，OK， 其實個通咧係類似當時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嘅節目啦，有黃子華嗰陣時時期做嘅，喺星期六下晝四點幾五點嘅，即係輕輕鬆鬆啊講嗰啲嘢，咁但係亦都冇辦法，就係話曾經晴朗係收得皮嘅。即係喺最初嘅時候，咁焗住啦，因為你始終都要為翻啲廣告位着想兩成啦， 同埋你都要俾人感覺你個台真係會鬧下政府。 係啦，咁所以就 OK， 睇落去嘅就係林海峰一路都係一個主持嘅身份去做，咁但係牽涉落去一啲政治上嘅嘢 ，OK， 比較翻嗰陣時喺即係早大約八九年前大班嗰只已經係低 level 好多， 唔係低 level， 我想講阿 Jen 好叻嘅，佢將所有嘢都包裝到好似笑話咁。 係啦。 咁咪嬉笑怒罵啦， 嬉笑怒罵嘅， 即係佢真係插緊嘅，但係大家聽落覺得好笑嘅，即係呢個係阿 Jen 成功嘅地方，佢唔係一個政治人，但係佢可以做一啲時事節目， 但佢 做到嗰樣嘢 包裝到咁靚嘅， 冇錯 啦，咁但係冇辦法嘅就係話 ，OK， 去到呢個地步，因為其實喺陳志雲嘅眼中，佢真係想將某程度上將商台變革成為一個同 TVB 嘅一個關係好密切嘅機構，而佢一定要嘅話就係話喺個商業嘅角度上，佢好想喐走咗好多嘅政治嘅色彩喺度，咁變相地要搞晴朗啦。咁晴朗係一個好難搞嘅，咁去到今時今日嘅係，即係你見到志雲開始即係頭痕啦 ，OK， 咁但係冇亦都係咁講嘅，就係話佢要行呢一步嘅時候，咁、那個公眾迴響係咁，所以就發生到李慧玲嘅事件，其實呢件事你係處理得頗為差嘅 ，OK， 即係頗為差嘅原因，你好簡單啫嘛，你其實唔需要縮晴朗嘅時間又好，或者你唔需要喐任何主持人都好，或者你唔需要褪晴朗呢個節目或者改個名都好，其實你只要侵一啲咧，唔係批評政府嘅人嘅話咧，落去懶係中和咗嘅話咧。其實就已經淡化咗成件事嘅。 其實我想講多個角度添啊，如果喺阿爺個角度咧，阿李慧玲同阿潘小桃咧，潘小桃講啲嘢仲腰心腰肺。 係啊， 但係個問題，因為李慧玲嘅背景同大班嘅關係，蘋果出身，同陳太嘅關係，阿爺冇可能見到呢個人喺度。 但係一個一個地喐㗎啦，即係。旧早几个月之前啦，大约五六七月到嘅时间啦，云海啦 ，OK， 云海其实我有听嘅有阵时，我都觉得好奇怪。 云海最大镬嘅地方就系叫大家攞翻晒兴席就走啊嘛。 佢 你明唔明啊？呢啲嘢喐到阿爷嘅核心价值啊。 但系佢夜晚咧，佢都抽得好紧要噶啦。例如佢有阵时佢播歌啦，佢真系会够胆死破血染的风采啦 ，OK。第二样嘢嘅系礼拜六夜晚你会点几嘅时候，你明明听到一个讲灵异嘅节目，突然间云海会爆几句就话，即系我哋呢个政府嘅人真系要清醒下，听下民意啦。即系佢真系直接咁插入去嘅，因为佢系 云海值得尊重嘅地方就系佢有一个传媒人嘅操守，同埋佢识得利用自己嘅对于大众嘅影响力去灌输一啲佢认为系真嗰一套。 系啊， 好多人已经当咗一份工作嘅话咧，唔会做一啲嘢太过出格嘅。佢系会。确实嚟讲，佢为咗做呢啲所谓比较出格啲嘅嘢，而系影响到佢生活嘅。佢真系冇嗰份工嘅。咁所以你只能够尊重呢啲人嘅啫。李慧玲嘅反应咁早爆出嚟嘅话，其实佢就系紧张份工咯。 系啦， 因为佢知道佢翻唔到转头噶嘛。即系我哋假设大胆假设啦，如果今时今日李慧玲冇嘢捞啦，佢下一个可以去嘅地方得一个嘅啫。 D100 就系 D100 系收留所。 如果 D100 大班已经用完晒投资者嘅钱嘅时候，而又唔再愿意用自己嘅钱，因为嗱，不嬲大班做生意咧，我哋都叫做 OPM 嘅。OPM 系一个咩概念咧？唔系 OEM。OEM 就系人哋嘅品牌，你帮佢生产啦。OPM 就系人哋嘅钱，你帮佢烧啦。Other people's money 啊嘛，所以不嬲大班做生意都 OPM 嘅。咁如果今次呢个 OPM 嘅 project 已经使晒所有 resources 嘅时候，其实就冇啦。同埋你都知道啦，如果落到 D100 肯定俾唔翻嗰份人工， 俾唔翻。 所以我只能够讲提前去爆，唯有机会俾人喐咧，系一个好叻 但係呢個好叻嘅舉動呢，唔係為咗啲喺道德高地上面咁緊要嘅嘢去作出嘅決定。 我諗 呢個係直接對自己有影響，所以做出呢個判 斷。我諗聞到味呀，聞到味嘅就係咩呢，即係以我所知當時大致上有四個節目啦，已經喐走咗雲海啦。OK， 魔性靈三號定我唔記得咩四號啦。OK，第二個就係而家李慧玲啦。OK，跟即係純粹嘅主持人嚟講啦。咁另外剩翻兩個咧，潘小桃，我諗下個亦都可能真係會搞嘅，但係當然係隔好耐啦，可能半年至九個月後啦。唯一搞唔掂嘅咧，就搞爛咗節目嘅曾經就係陶傑。OK，但陶傑。即係因為我爸媽有聽嘅，即係夜晚聽佢繼續去砌個政府嘅，即係有時你即係唔好理陶傑係咪交話都好，但佢個通仍然都係砌住個政府去行嘅。咁但係陶傑就喐唔到，因為實在個廣告費實在太緊要，呢個係牽涉個利益嘅問題。咁但係 確實佢係公認嘅才子啊嘛， 係啊， 即係當然啦，即係你中意教主嗰啲，你就話佢十九才子啦，但你唔好理。人哋啲廣告真係值咁多錢，佢自己做代言都值咁多錢。 但各位 今時今日仲有冇產品夠肯揾黃一文代言咧？唔會啦嘛，我或者連電影都唔會揾佢做 Kelly Fair 啦，費事翻唔到大陸啦。 係啊，點翻啊嗰套？ 咪咯， 大佬。咁但係即係大家唔好即係覺得今時今日嘅商台突然間哦又有一單李慧玲嘅事件，其實唔係㗎啦。OK， 其實當時陳志雲入去商台第一步就將搞爛咗個歌名頂，就變成剩女歌名頂，大家都會知㗎喇。咁其實完全唔係政治㗎，即係玩撚到傻咗㗎，連陶傑都冇辦法㗎嗰隻咁樣㗎。咁但係好彩嘅就係繼續堅持返落去呢個通啦。我諗 上呢個咪又係港豬嘅問題囉。 個 剩女係冇任何價值㗎，不過港豬鍾意睇啦，明唔明？ 係冇計啦。 嗰班友明明全部都係戲子嚟㗎喇，擺明知係假㗎喇。就係鍾意睇囉。 咁啊冇即係我諗呢樣嘢嘅係慢慢都大家要唔好話又唔可以話習慣嘅，都要知道商台去通㗎啦，就係、是、越嚟越洗㗎啦，想洗走晒呢啲嘢。 唔係呢個咪就係即係我哋網台存在嘅價值囉。 嗯。 主流傳媒因為佢有牌照嘅考慮，有生意嘅考慮。 嗯。 你唔會聽到真嘢㗎。 嗯。 係咪先，我哋呢啲喺度係真火嚟㗎嘛。 嗯。 我屌你索羅 B 就屌你索羅 B 㗎啦。嗰啲係真火嚟㗎嘛，唔係流㗎嘛。我唔係因為今日有廿個廣告商話我撐你啦啦先，但係好撚唔中意索羅 B。所以阿貴你唔該一陣開咪嘅時候你同我屌行啲。嗯，又或者倒返轉頭，索羅 B 嗰邊又唔係因為佢收到咩廣告去屌我㗎，佢純粹自己唔鍾意我咋嘛。 嗯。 又或者係因為我唔鍾意佢啦，或者我唔接受佢鍾意我啦， 吓 是但一樣。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我哋唔能夠對於主流傳媒有任何希冀。 係。 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強調係 new media 呢？ 嗯。 如果今時今日有個網台可以有返晒嗰八大家，嘩，鬱敏又開咪，大班又開咪，李慧玲你都唔收錢落埋嚟開咪，雲海又過埋嚟開咪。我哋鍾意聽呢啲嘢嘅人，我自自動動我自己會上網抄嚟聽。 係啊， 因為嗰個已經唔係一個商業運作。 嗯， 我係想聽一啲我想聽嘅嘢。 嗯， 當然我想聽我想聽嘅嘢呢，就唔代表我偏聽。 嗯， 只係我唔想再聽嗰啲大話。 嗯， 你係純商業利益出發或者純阿爺利益出發講，我聽嚟做乜呢？嗰啲係垃圾嚟㗎嘛，只會染污咗我的精神嘅啫。咁我聽嚟做乜嘢呢？但你又唔係嘛，你都要搵食㗎，你都要出糧㗎。咁所以呢一個提前預爆會俾人喐呢個呢，係一個好正路、好高質素嘅一個商業決定。 係啦，喂，講多即係雖然爆曬廠啦，講多十分鐘啦，貴捉埋你 TVB 搞笑啦。 講 TVB， 我會講蘋果。 你講 冇錢， 嗯， 一傳媒冇錢， 係 黎智英冇錢， 莫財 咁。唯一確保到佢嘅資源嘅話呢，第一佢一定要有返咁多讀者先啦。 嗯。 而佢都知道啦，真真正正願意攞錢出嚟買報紙嗰班呢，我夠膽講係泛民嘅人多過建制嘅人。 一定。 因為建制人唔需要畀錢買報紙，佢睇文匯大公咪得啦。 但我想講樣嘢喎 ,ok, 琴日炒到咁大啦，即係我哋頭先講基本法個呢個行政長官嗰個最新研即係傾緊嗰個點樣去選啦 ,ok, 竟然今日頭條蘋果幼稚园 三万蚊，我关心呢啲事咩？ 竟然唔系呢个李飞， 好简单啫嘛！即系如果我一个有钱嘅父母，我女我何止三万蚊游学团啦？我自己亲身带去欧洲添啦，我冇钱啫嘛。 嗯， 咁所以你话有啲人愿意使三万蚊俾啲幼稚园嘅咁细个小朋友出去外边所谓叫做即系参访？唔值得做新聞㗎。 嗯。 即係如果市道好啲嘅，大家都搵到錢嘅話，只會覺得嘩香港真係好啦，經濟寬鬆到一個咁嘅地步。 啊，咁我哋所有香港人都贏在起跑線啦。 嗯， 咁如果否則你話因為香港即係呢個貧富懸殊啊，導致到有啲咁 absurd 嘅情況出現，唔至於做一份報紙報面嘅一個故仔咯。 係啊， 嚇，我肯定最緊張嘅應該係李飛嘛，但係點解李飛又唔講咧？我都唔明 白。我唔明啊，我都唔明啊。咁但係你話即係講到 TVB 嗰單嘢啦，我覺得。好事嚟嘅，好事嘅原因终于真係肉痛囉，见到咁样即係咁样去话禁止，即係喺无线嘅立场上禁止咗一传媒成为不受欢迎嘅媒体，当然啦，直至到琴晚为止啦，去到成12点几啦，无线同记协仍然开緊火㗎。 其实我都已经将苹果当咗係不受欢迎嘅媒体嚟㗎啦。因为我依家发觉一样嘢就係咩呢，佢呢份報紙只要阿黎生有需要嘅話咧，嗰樣嘢就變成佢報紙嘅焦點，唔係市民需要變成焦點。佢而家喺度做緊個時勢，做緊個風向啊嘛。所以我都話啦，喺呢件事件當中，我有多少同情 TVB 添？你唔發牌俾王維基，其實真係關 TVB 咩事咧？TVB 佢已經有個定位啦，佢就要做中央台嘛。咁佢有個牌照，你如果要打佢嘅話，咁下一次再發牌喎。你話 TVB 啲都係毒草嚟㗎啦，我反對發牌俾佢，你咪去諮詢會搞囉。雖然啲諮詢會都係假㗎啫，但你話因為王維基冇牌事，所以我哋要追擊 TVB 嘅話呢，我覺得係真係叻啦，因為佢揸住一份報紙，佢可以做到個時勢出嚟。咁我哋有啲人真係信咗，又真係搞。其實我都想問啦，你搞到 TVB 個台慶真係冇收視嘅時候，王維基會攞到個牌咩？我好早之前都讲咗啦，搞王维基依家已经唔系话俾唔俾牌佢，依家俾唔俾香港生存。当然佢继续执迷不悔，即系嗱，我依家系讲紧反话，佢继续执迷不悔，唔顺应中央嗰一套咧，你咪香港咪冇运行咯。依家就要咁啫嘛。所以喂，大佬啊，最新嘅风向已经唔系打紧俾唔俾牌佢啦，已经打紧佢个人操守啦。 系啊， 我话俾你知，储佢啲资料储咗好耐噶啦，香港好耐都未试过啦，一份杂志喺冇任何真系叫做好实质。好正确确凿嘅资料底下做一个人，俾人公开发声明，跟住仲会倒返最后个人诽谤嘅，呢单系第一单。 黐撚线 嘅。东方嗰啲唔计啦，东方嗰啲摆明系事实，但系对唔住，因为佢冇俾人告过，有阵时上网讲咗过火嘅嘢都会俾佢告得入。但系你纯粹讲曾经有东方嘅创办人，佢曾经牵涉过一啲毒品生意，又曾经俾香港通缉过。 嗰本已经唔系噶啦。 我知道，即系但我话俾你知，你咁样讲嘅话，佢冇办法告你噶嘛，只会有啲过咗火位啦。你话东方就系一份卖白粉嘅报纸，梗系唔系啦，东方几时候卖过白粉啫？这个我都要公开帮佢澄清啦。东方从来冇卖过白粉，系啦，只不过有啲创办人俾人怀疑卖过毒品，而喺未审讯你之前，佢已经弃保潜逃啦。嗱，呢啲都系真事。我今日讲完之后咧，我都唔会收到告票。吓，会唔会俾人打？另外一件事，嗰啲已经同法例冇关，同我哋核心价值冇关啊嘛。 唔系，但嗰本嘢就已经卖咗啦嘛。 但系唔系，依家我觉得更恐怖嘅就系苹果就系佢想做乜就做乜。所以我都唔睇噶啦，依家好得人惊。 唔系呢个咪就系公器咯。 恭喜私用咯，私器 系咯， 变咗私器啦，已经 私用咗咯。跟住然之后， 即系如果你话冇噶，我好大无畏精神噶，我纯粹想等香港嘅市民有分多个选择嘅话，你就唔该唔好执咗嗰份免费报纸啦。因为你纯粹想宣扬一个即系理念啫嘛，咁你咪继续蚀钱派咯。既然你又对外俾人嘅感觉，你好似咁多钱啦，可以烧得啦。咁点解又要接咗嗰份咧？那个好明显接咗份免费报纸就是商业嘅决定嚟啦，因为你分散咗。苹果读者群，你同广告商交代唔到，跟住你印纸印多咗，但系两边加埋嘅读者群冇变化过， 系啦， 咁啊只系多咗啲阿婆阿公攞咗嚟当废纸回收，咁你停咗佢，咁即系话你都会考虑商业噶啦，咁依家我睇你上市公司盘数，我睇你台湾个氹，我点睇你黎晶都冇钱啦，咁所以我要怀疑究竟你而家制造舆论个动机系乜咯，而我怀疑你制造舆论嘅动机系乜？你今日等于 confirm 咗我嘅，你今日嘅头版就讲又 系啊！你冇可能噶，即系今日咁嘅头版系。 或者我只可以咁讲咯，可能你同李柱铭倾过，或者同民主党倾过，暂时佢仲想同中央倾，所以你唔打住咯。你连占中都唔提今日。 系啊，真系好。 即系如果你系好似你过去呢半年嘅立场，你好撑占中嘅话，你应该今日你开条头条咧，李飞落嚟讲咗啲咁嘅嘢。我哋咧对共产党会落实双普选嘅希望已经幻灭，依家只有直接行动，所以咧我哋全力推动占中。嗱，今日你个党唔系你个报纸咧就有报格啦。 唔系你写七个字啫嘛，你俾我落个题，基本法名存实亡已经搞掂啦。 都系七个字啊，唔系又好似 基本法名存实亡 系七个字啦嘛，系唔系又变咗笑话噶啦？ 应该五个字嘅啦。咁你落呢七个字，老实讲句，喂，搞掂啦。头先都讲过，喂。 阿茂阿秀都解读嘅，咁嗰个系乜撚嘢嚟呢？嗰、那个系人质定系法 治？结果我今日打开呢份报纸，唔使打开，第一版我见到嘅系幼稚园学生30,000蚊，即系呢个游学团咯。 我明咗啲咯，如果你咁样讲又。即系其实 你唔使我讲你嘅，你明嘅，你喺度扮下扮。 即系其实佢系某程度上下手啲啫，暗喻翻啫。既然咁贵，生嚟做乜啊？算啦，走吧啦，唔好喺香港啦、 哦。你对佢都好，都仲会咁样 interpret， 我唔会咯。即系我完全觉得今日买苹果系多鸠鱼。啊，今日我全日节目忍住唔讲出，终于讲咗一粒字。 系啦， 真系多鸠鱼，唔系讲笑。买咗咩？ 唉，算啦，好，时间差唔多啦，爆晒今日，系咯， 下个礼拜先再抽个水啦。 好啊，咁啊，系咯，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睇下约你咩时间，约你咩时间再录啊，又系贵。 Season two 咪 Season two， 我而家浮动节目嚟。 系，好，再下集再见，拜拜。 诶，大家好啊，我系黑鬼德啊，你而家听紧呢个咧系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